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月。这节课我们来聊一下几个比较常见的开源的消息队列。如果呢，你正在做消息队列的技术选型，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款消息队列，那你一定要先听一下这节课的内容。作为一个程序员啊，相信你一定听过没有银弹这个说法。那这里边的银弹呢，它是指一种用白银做的可以杀死狼人的子弹。那没有银弹是什么意思呢？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样的，在软件工程中啊，不存在像银弹这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设计架构或者软件。每一个软件系统它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可能用一套方法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在消息队列的技术选型这个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并不存在说哪个消息队列它就是最好的。常用的这几个消息队列，每一个产品它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你需要根据现有的系统情况选择最适合你的那款产品。虽然说啊，这些消息队列产品在功能和特性方面各有优势，但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一个最低的标准，保证呢入选的产品它至少是及格的。接下来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及格的标准是什么样的。首先必须是开源产品，这个呢非常重要。开源意味着如果有一天你的消息队列遇到了一个影响你系统业务的 bug， 你至少还有机会通过修改它的源代码来迅速的恢复或者规避这个问题，解决你系统火烧眉毛的问题，而不是束手无策的在那儿等待开发者不一定什么时候发布的下一个版本来解决啊。其次啊，这个产品啊，它必须是近年来比较流行并且呢有一定社区活跃度的产品。流行的好处是，只要你的使用场景不太冷门，那你遇到的 bug 几率会非常非常的低，因为大部分你可能遇到的 bug 其他人早都遇到并且修复了。那你在使用过程中如果遇到一些问题，也比较容易在网上搜到类似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个优势是，流行的产品和周边的生态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集成和兼容，比如 Kafka 和 Flink 就有非常好的兼容性， Flink 内置了 Kafka 的 data source，那使用 Kafka 就很容易作为 Flink 的数据源来开发流计算应用。如果你用一个比较小众的消息队列产品，那你在做流计算的时候呢，你就不得不自己开发一个 Flink 的 data source。 最后啊，作为一款及格的消息队列产品，它必须具备几个特性啊。第一个呢，它要确保消息的可靠传递，那不丢消息。第二个呢，它要支持集群，确保呢不会因为某一个节点宕机导致整个消息队列的服务不可用，当然啊也不能丢消息。那最后一个呢，它需要具备足够好的性能，那能满足绝大多数场景下对消息队列的性能要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啊，有哪些符合上面这些条件可以供你选择的消息队列产品。首先啊，我们来说一下老牌的消息队列 RabbitMQ， 俗称兔子 MQ 啊。RabbitMQ 呢，它使用一种比较小众的编程语言 Erlang 语言来编写的。它最早呢是为了电信行业系统之间的可靠通信设计的，也是少数几个支持 AMQP 协议的消息队列之一。 RabbitMQ 就像它名字中的兔子一样，轻量级迅捷。它的 slogan 也就是宣传口号啊，很明确的表明了 RabbitMQ 的特点， Messaging that just works， 开箱即用的消息队列。也就是说啊， RabbitMQ 啊，它是一个相当轻量级的消息队列，非常容易部署和使用。另外 RabbitMQ 啊，它还号称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消息队列，是不是真的使用率世界第一我没有办法统计啊，但至少啊，它是最流行的消息中间件之一，这个呢是没有问题的。 RabbitMQ 啊，它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功能是支持非常灵活的路由配置。那和其他的消息队列非常不一样的是，它在生产者和队列之间增加了一个 Exchange 模块，那你可以理解为交换机。这个 Exchange 模块它的作用呢和交换机也非常的相似，它可以根据配置的路由规则将生产者发出的消息分发到不同的队列中。路由的规则呢也非常灵活，甚至你可以自己来实现一个自己的路由规则。基于这个 Exchange 啊，可以产生很多玩法，如果你正好需要这个功能啊， RabbitMQ 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RabbitMQ 它的客户端啊，支持的编程语言大概是所有消息队列里边最多的。如果你的系统是用某种冷门的编程语言开发的，那你多半呢是可以找到对应的 RabbitMQ 客户端。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RabbitMQ 它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啊 ，RabbitMQ 它对消息堆积的支持并不是很好，因为啊，在它的设计理念里面啊，消息队列就是一个管道，那大量的消息积压呢，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应该尽量去避免。那当大量消息积压的时候呢，它会导致 RabbitMQ 本身的性能呢有一个急剧的下降。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RabbitMQ 啊，它的性能是我们介绍的这几个消息队列里边最差的。那根据官方给出的测试数据啊，综合我们日常的使用经验，那依据不同的硬件配置啊，它大概每秒钟可以处理几万到十几万条消息。其实啊，这个性能啊，足够支撑绝大多数应用的场景了。如果你的应用对消息队列的性能要求非常高，那不要选择 RabbitMQ。最后一个问题是 ，RabbitMQ 它使用的编程语言 Erlang 这个语言啊，不仅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语言，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语言它学习曲线比较陡峭。我们知道啊，大多数流行的编程语言，比如说像 Java、C++、Python 或者是 JavaScript 这些，虽然呢它的语法和特性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它基本的体系结构呢都是一样的。那只要精通其中的一种语言，你是很容易去学习其他语言的。并且呢，短时间内你即使做不到精通，但至少能达到一个会用的水平。就像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他学习法语、德语都很容易，但是呢，你要让他去学汉语，那基本上和学习其他这些语言呢，不是一个难度级别的。那非常不幸的是 ，Erlang 这个语言啊，它就是编程语言中的汉语。所以呢，如果你想基于 RabbitMQ 做一些扩展或二次开发什么的，我建议你慎重的考虑一下可维护的问题。讲完了 RabbitMQ 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个非常常用的消息队列产品 RocketMQ。RocketMQ 是阿里巴巴在2012年开源的消息队列产品，后来呢捐赠给了阿帕奇基金会。2017年正式毕业，成为阿帕奇的顶级项目。阿里内部呢也是使用 RocketMQ 作为支撑其业务的消息队列，经历了多次双十一的考验，它的性能、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是值得信赖的。作为优秀的国产消息队列，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被国内的众多大厂所使用。我在总结 RocketMQ 的特点的时候呢，发现很难找出 RocketMQ 有什么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特点，也很难找出它有什么缺点。 RocketMQ 呢，它就像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着不错的性能、稳定性、可靠性，具备一个现代消息队列应该有的大部分的功能和特性，并且呢它还在持续的成长中。RocketMQ 有着非常活跃的中文社区，大多数问题你都可以找到中文的答案，也许呢这会成为你选择它的一个原因。另外啊 ，RocketMQ 它使用 Java 语言开发，它的贡献者呢大多都是中国人，源代码呢相对也比较容易读懂，你很容易对 RocketMQ 呢进行扩展或者是二次开发。RocketMQ 它另外的一个特色是，它对在线业务的响应时延做了很多的优化，大多数情况下呢可以做到毫秒级的响应。如果你的应用场景很在意这个响应时延，那你应该选择使用 RocketMQ。RocketMQ 它的性能呢比 RabbitMQ 要高一个数量级，每秒钟呢大概能处理几十万条消息。RocketMQ 它的一个劣势是，作为国产的消息队列，相比国外比较流行的同类产品，在国际上呢还没有那么流行，它与周边的生态系统的集成和兼容的程度呢要略逊一筹。最后呢我们来聊聊 Kafka。Kafka 最早是由 LinkedIn 开发，目前呢也是阿帕奇的顶级项目。Kafka 它最初设计的目的呢，就是用于处理海量的日志。在它的早期版本中啊，它为了获得极致的性能，在设计方面做了非常多的牺牲。比如说呢，它不保证消息的可靠性，那可能会丢失消息，也不支持集群，功能上呢也比较简陋。那这些牺牲呢，对于处理海量日志这个特定的场景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时期的 Kafka 甚至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消息队列，但是啊，请注意啊，重点一般都在后面啊。随后的这几年啊， Kafka 它逐渐补齐了这些短板。你在网上搜到很多消息队列的对比文章，还在说 Kafka 不可靠，那其实这种说法早已经过时了。当下的 Kafka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消息队列产品，那无论是在数据的可靠性、稳定性和功能特性等方面啊，它都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场景要求。 Kafka 与周边生态系统的兼容性是最好的，没有之一啊。尤其是在大数据和流计算领域，几乎所有相关的开源软件系统啊，都会选择优先支持 Kafka。 Kafka 使用 Scala 和 Java 语言开发，设计上呢，它使用了大量的批量和异步的思想，这种设计啊，使 Kafka 能做到超高的性能。 Kafka 的性能啊，尤其是异步收发的性能，那是三者中最好的。 但是与 ROCCA MQ 相比呢，它并没有量级上的差异，大约呢每秒钟可以处理几十万条消息。我曾经使用配置比较好的服务器对 Kafka 做过压测，在有足够的客户端并发，并且进行批量异步发送，开启客户端压缩的情况下， Kafka 的极限处理能力可以超过每秒钟2000万条消息。但是啊， Kafka 这种批量异步的设计，它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在同步收发消息的时候响应时延会比较高。因为啊，当客户端发送一条消息的时候呢， Kafka 它并不会立刻的就发出去，而是要等一会儿攒一批再发。在它的 broker 中啊，很多地方都会使用这种先攒一波再一起处理的设计。当你的业务场景中啊，每秒钟处理的消息数量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Kafka 的时延反而会比较高。所以说啊， Kafka 并不太适合在线业务的场景。除了上面给你介绍的这三大消息队列以外啊，还有几个第二梯队的产品啊。我个人的观点是啊，这些产品啊之所以没有那么流行啊，或多或少呢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短板，那不推荐你使用。在这儿呢，我简单介绍一下，纯当丰富一下你的知识广度。先说 ActiveMQ 啊， ActiveMQ 呢，它是最老牌的消息队列，是10年前唯一可供选择的消息队列。目前呢，已经基本进入老年期，社区不太活跃。那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能呢，与现在的消息队列相比呢，是有着明显的差距的。它存在的意义啊，仅限于兼容那些还在用的爷爷辈的系统。那接下来说一下 ZeroMQ 啊，其实严格来说啊， ZeroMQ 它并不能称之为一个消息队列，而是一个基于消息队列的多线程的网络库。如果你的需求啊是将消息队列的功能集成到你的系统进程中，那你可以考虑使用 ZeroMQ。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 POSA。 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产品啊。POSA 呢，它是一个新兴的开源消息队列产品，最早由雅虎开发，目前呢还处于成长期，流行度和成熟度呢相对没有那么高。与其他消息队列最大的不同是，它采用了存储和计算分离的设计。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设计，它有可能会引领未来的消息队列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建议你持续关注这个项目。在了解了上面这些开源消息队列它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之后呢，我相信你对于消息队列的选择已经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我在这里呢也总结了几条建议供你参考。如果说啊，消息队列不是你将要构建系统的主角之一，你对消息队列的功能和性能呢都没有很高的要求，只是想要一个开箱即用易于维护的产品，那我建议你使用 RabbitMQ。 如果说你的系统使用消息队列的主要场景是处理在线业务，比如说啊，在交易系统中用消息队列来传递订单，那 ROCCAMQ 它的低延迟和金融级的稳定性是你需要的。如果说你需要处理海量的消息，像收集日志、监控信息，或者是前端的买点这类数据，或者说你的应用场景大量使用了大数据、流计算相关的这些开源产品，那 Kafka 是最适合你的消息队列。如果我说的这些场景啊和你的场景都不相符，那你看了我的介绍之后呢，还是不知道如何选择，那最后给你一个建议，就是选择你最熟悉的产品。毕竟啊，这些产品都能满足大多数应用的场景，那使用你熟悉的产品还可以快速上手，是不是啊？最后啊，我给你留一些思考题。本节课的思考题呢，也是围绕着消息队列的这个技术选型来设置的。你开发过的或者是正在开发的系统，那这些系统对消息队列的需求是什么样的？你现在选择的这个消息队列是哪款产品？那在学完了本节课之后呢，你觉得当前选择的消息队列是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你的理由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与我讨论分享。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一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把它